二楼咧系我哋正道嘅时间。我哋教会嘅意象咧系更加似耶稣基督影响呢个世代。我哋今年嘅主题咧就系神宏大嘅拯救故事 The Story。我哋希望同弟兄姊妹再一次回到呢个福音里边，呢个故事唔系咩故事，喺新约圣经、旧约圣经里边所讲耶稣基督嘅救赎。所以唔系净系新约圣经讲福音，其实旧约圣经都系讲紧福音。而我哋今日要讲嘅题目咧就系继续讲呢个大卫，就系神为咗你做咗啲咩嘢。嗱，我哋过去几堂咧都系讲紧喺历代志上嘅大卫，咁咧而家我哋系会读呢个历代志上嘅经文。我哋请会众起立。喺你嘅手上咧有张半张嘅纸头咧，就系我哋系比较细啲，因为咧就。因为我们没有了油墨，所以就要悭税悭力，所以就一半张纸头。我会是由第七节读起，请会众读第八节，即是上节。历代志上第十七章，他说第七节，现在你要如此告诉我仆人大卫，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第九节，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扰害他们，像从前一般。第十一节，当你受税满足的时候，你走向你列祖的时候，我必兴起你的后裔，从你而出，就是你其中一个儿子，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十三节，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并不使我的慈爱离开他，像离开在你以前的那人一样。就按这一切话和照这个的默示，拿单如此的告诉大卫。圣经读不清楚。在我未祈祷之前，我们有三节的诗篇跟弟兄姊妹分享，他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因歌颂我们的神为善为美，赞美的话是合宜的，又说建造耶路撒冷，聚集以色列中被赶散的人，他裹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我求神的话语来去医治、鼓励、帮助，如果我们有需要，在属灵上有需要的时候，神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祈祷。真系主，我哋多谢你，因为你就系嗰位为善为美嘅上帝，配得我哋嘅称赞。今日我哋坐喺呢个地方，每一个人带住唔同嘅需要嚟到你面前，我哋恳求你睇透我哋属灵嘅需要嘅时候，用你自己嘅话语嚟去帮助你嘅儿女，要前果要医好嘅求你医好，要包扎嘅求你包扎。要鼓励的求你鼓励，要责备的求你责备，要帮助的求你帮助，叫我们在这三十分钟里面听到你的声音，知道你的慈爱，又愿意归回在你面前。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我们这几堂在这个历代志上十三至十七章，我们看到大卫的生平。 我们看到呢，就是大卫呢是要为神做大事。在第十三章的时候，上两堂我们讲到呢，他要将这个约柜呢搬进去耶路撒冷。而我们在十三章的时候，当他要搬运约柜的时候呢，就节外生枝，就是说在搬运的过程里面呢死了人，所以呢他就停止了。停止搬运约柜，去到第十五章的时候呢，大卫终于呢明白到搬运约柜呢，约柜是不可以坐车的，是要坐花轿的，是要人抬的。所以第十五章呢，他就用人，用利未人，用祭司呢，将个约柜呢抬进耶路撒冷。而我们上两堂要讲，就是说不是大卫为约柜做些什么大事，其实由第十三章开始，其实第十章开始已经讲紧上帝是为大卫做紧大事，然后先至是大卫为上帝做啲大事。上一主日咧，我喺第十七章嘅时候咧，同第十三章好相似嘅。大卫咧喺第十三章、第十七章嘅时候，佢要为神做另一件大事，就系要为神咧建立、建造呢一个圣殿。所以头先我哋冇读嘅头嗰六节咧，就系大卫自己咧要立一个计划咧，要定一个计划，为上帝做一件大事，为上帝建造圣殿。但好似上一次一样咧，今次咧仍然都系神为大卫做紧大事。大卫为神咧系要为神做大事，搬约柜、建圣殿系大事嚟嘅。但系作者要我哋知道，唔好忘记，其实系上帝先为大卫做咗大事。今日呢段经文咧，我哋最低限度有三件事咧系神为大卫做嘅。当大卫话我要为上帝建圣殿嘅时候，大卫神同大卫讲唔使住，等我为你做三件大事先。咁呢三件大事咧，就系我今日咧要同弟兄姊妹分享嘅。但系因为时间嘅关系咧，我只讲一件啫。等到我六月翻嚟之后咧，六月尾嘅时候咧，再讲埋其他两件大事，上帝为大卫所做嘅。神喺大卫嘅身上啊，做一件大事。其实不止在第十七章，以前我们一直在讲他在这里做什么大事呢，就是他呼召大卫。历代志上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十七章第七节，他说现在你要如此告诉我的仆人大卫，万军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他说我将你召来，这个字呢，这句说话我将你召来呢，是翻译希伯来文一个字呢，这个字呢其实是很常用的一个字，它意思呢其实就是拿住 take 这样的意思，其实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意思。但在历代至上下呢，这个用法呢其实有几个意思呢，我是今天想用这段时间跟你分享。大卫要为上帝建造圣殿，上帝说不要住，等我帮你做些大事先。第一件大事呢，上帝说我现在要选召你成为以色列的君王。那我们就看看这个字呢，在这个的历代志上下怎样用法。同一个字呢，在历代志上二章十九节是这样讲，他说亚苏巴死了，加勒又娶以法他，生了胡尔。这个是这个的历代志上二章十九节。如果你比较第七章十五节都是讲，他说加勒呢死了太太之后呢，这个亚苏巴是他的太太，死了之后呢他就怎样另娶以弗他。这个娶字呢其实就是这个十七章第七节，亦我召你的同一个字。那换句话说呢，这里的同一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呢，就是说娶一个女子为妻。英文就好好 took a woman， 是不是你娶一个的太太。我就想到原来神呼召一个人，他在这里呼召大卫做君王嘛，是不是就好像神呢，这里好像用回第二章第十九节，好像个男人娶一个太太回来，娶一个太太回来。 原来神呢喺度呢，即係如果你睇返呢个字喺呢度用法呢，就係、是、话好似一个昏弱咁嘅暗喻喺里面。原来神召一个人呢，就好像神将呢个人呢迎接过嚟，好似娶佢做妻子一样，一个关系。而呢个关系呢，当然呢度第二章话俾佢知係一个婚姻嘅关系，好似个昏弱嘅关系，一个永远嘅关系。神话我将你召嚟，就好似神将大卫迎娶过嚟一样。咁当然唔系大卫迎娶，神唔系迎娶大卫啦。但个意思系有呢个意思喺里边。都系当神召大卫嘅时候，即系话我而家同你立一个约啊。呢个约好似婚约一样，其实系一个永恒嘅约嚟嘅。嗱，我哋结咗婚嘅人咧，都知道咧。其中人生的大事就是我们结婚的日子，是不是？我不知道你结不结婚，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你结婚的日子。对这些太太来说，很可能多过她记得多过先生的。我知道先生在这里抗议了，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不记得，是不是？有时我们问弟兄姊妹，你结婚周年几日，是结了结婚几结婚几多年呢？那些姊妹就好答得很啱嘅。那先生通常想下，大概是咁上下啩，是吗？即是我哋即是对啲太太嚟讲，我哋好容易记得，因为婚姻是呢件大事。咁呢，这个是我们差不多二十五年前结婚的时候。二十五年了，头发都没了，真是。我说我不是说我太太，OK？ 我想告诉你，神跟大卫说，我在羊的圈里面召你出来，同一个字在这个刚才我们看历代志上第二章的时候，好像一个取字，迎娶的意思，一个关系。神是做一件大事在大卫身上，他说我选召你成为我给以色列人的君王。神不单止对大卫做了这件事，更加像我们这班信主的人一样的弟兄姊妹，他今天都选召你，叫你的罪得到赦免，叫你从永死里面进入永生。如果你未有信耶稣的话，神对这个选对你的选召一样的，是没有收回的。他今天仍希望选召你成为他的儿女。如果我们信了主，我们不要看轻神这个选召，这个呼召。今天我们很多时候不记得了，原来神是选召我们这班人。我想告诉你，不是你选上上帝，是上帝选你，是上帝选你。那幅图画呢，我想你即是神选召你是一件大事。我不知道你看不看到这里上面的图画呢，是那个是 Spider-Man， 看不看到？他在做什么？冇嘢好做，喺度晾紧衫啊！我好有意思啊！呢幅图画就系、是，其实上帝系选召我哋每个人。上帝即系，当然呢啲系虚构嘅故事，呢、这个系即系我哋都睇嘅时候都睇 Spider-Man 啊，叫蜘蛛侠系咪？咁啊！即是他即是这班的超人、是很特别的，好像是被选出来要做一些很特别的事，是不是？但现在没有事好做，晾下衫算了。我想告诉你，其实上帝选召你出来呢，一会我会再详细讲，就是选召你做些什么事。在第二章的第七节是告诉我们知道呢， 他说现在我要如此告诉你，你要如此告诉我仆人大卫，万军耶和华如此说，我是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这一句说话，我从羊圈中召你出来呢，做君王呢，神选召大卫是要大卫做王的。作者用同一个希伯来文呢，就是差不多要表达呢，神选召的时候呢，是要选召一些人出来做一些事。我们再看看呢，有两个地方呢都是用同一个希伯来文。那呢，代下二十六章第一节的犹大众民呢，就怎样，纳亚马谢的儿子乌西亚，又叫做呢这个的以撒利亚，接续他父的作王，那时他年呢十六岁。还有一节经文呢，三十六章第一节，他说国民立这个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在耶路撒冷接续他作王，这个立字两个字都是同一个希伯来文呢。这两节经文就告诉他知道呢，是哪些人立王啊？犹大众民，众民是啲人民呢立王，但是刚才呢是哪个立大卫做王啊？耶和华。你看回这里呢，很得意的就是那些人死了，那皇帝死了之后，他要立另一个做王，就是乌利亚。乌利亚呢，如果你记得呢，就是在2011年的时候，我讲过国王与我的时候呢，就讲过这个皇帝的。乌利亚又叫做亚撒利亚。那呢，他呢就其实最初的时候是一个好皇帝。如果你記得在这个这个历代之上历代之下的时候，他是一个好皇帝来的，他是敬拜耶和华的皇帝。但是呢，后面为什么生大麻风呢？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可能你都不记得了，我都不记得了因为他心高气傲，他要入去圣殿烧香，所以他生大麻风。他是原本一个好皇帝，但是因为心高气傲，他说我来吧，我不用祭司，我进去烧香给上帝，所以就生大麻风。从此呢就要避在一边，因为生大麻风的人，麻风的人呢是要隔离的，在旧约圣经里面。所以呢他当时虽然是坐在皇位，但是他是被隔离的。那另一个皇帝呢，就是约西亚儿子呢约哈斯。约哈斯呢其实没什么历代志下是没讲他好不好的，但如果你看这个列王记下二十三章三十一三十二节呢，就说这个是恶皇帝。为什么恶？因为他不敬拜耶和华，他没有敬拜耶和华。人可以选出来，刚才我们看到二十六章一节三十六章一节，那些人选出来是吗？选这些人做皇帝。刚才我再早啲睇到历代志上十七章嘅时候，系上帝揀皇帝，而家系人揀皇帝。有人问，即系人选出嚟同上帝选出嚟都有好有坏，啱唔啱？但系其实最后系边个真系选出嚟？系咪啲人选出嚟咧？在但以利书第二章廿一节讲到，要话我哋嘅神是一个立王同埋废王的主宰，王的兴衰啊，唔出乎耶和华嘅旨，系耶和华定义立嗰个做王，亦都系耶和华定义废掉嗰个皇帝。咁有人问呢，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希特拉当时在德国第二次大战的时候，那他不是上帝选出来的，最后都是上帝选出来的嘛，对不对？如果你这样说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是对的，不会出乎上帝旨意之外的。所以今天奥巴马、George Bush 这些做总统不出得上帝，不离得开上帝的旨意。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不记得了，原来人是罪人， 所以我们以为这个好那个好，这个做总统好那个做总统不好，我们不记得了希特拉，我们知道是众人所鄙视的，因为他这个德国开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杀了很多犹太人，不是上帝的错，是人的错。上帝兴起一个皇帝，废掉一个皇帝，我们都要回到一个问题，就是人的罪的问题。其实历代至上下都要告诉我们知道同一件事。大卫之所以好，是好在什么呢？他关心耶和华的圣殿。所有其他皇帝好，是好在什么呢？他们关心对耶和华的敬拜。皇帝不好，是不好在什么呢？不关心耶和华的敬拜，或者绝对，或者去敬拜其他的偶像。但神都容让这些皇帝坐在这些皇位。作者要告诉我们，人是有罪的，需要这个救赎的恩典。如果没有这个救赎的恩典，好的皇帝不会好好来，衰的皇帝会继续衰下去，因为人是罪人。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要看书的时候，看完全部书的时候，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都是要告诉我们同一个真理，无论人是怎样，我们需要上帝的救赎和恩典，因为人是犯罪的人。当然神呢容让这些王行这些罪行，但我们要放长双眼去看一看，坏的皇帝都在神的手里面。当然我们是没有办法完全明白为什么神会让希特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杀了那么多犹太人，神容让恶人恶的皇帝当道的时候，我们只能够相信上帝有他自己的美意在当中。而我们也信得个神就是无论怎样恶都好，总有神的善在里面，神最后都会将善带回出来。另一方面也都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原来人的罪恶，人的罪是很厉害。刚才我们没有主日学，不过呢我就坐在我 office 做紧嘢嘅时候呢，我哋几个弟兄呢就讲紧中国人打日本同日本仔抗战嘅时候讲紧呢啲嘅人嘅罪行。亲爱弟兄姊妹，喺呢个世界舞台里面，你睇到人嘅罪係好邪恶，但唔需要睇太远。回到你自己的世界里面，回到你自己的世界里面，你看看你自己都有很多的邪恶，都有邪恶。虽然那些不出街的，但是里面，所以我们需要上帝来帮我们。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明白这个例子，不过呢我有没有忘记我有没有讲过，所以如果我讲过就 再听一次了。他说美国有一个法律的学校，就是训练那些律师的。他一次考试的时候，那个教授在问问题的时候，那个教授跟这些学生提出一个问题。他说这个什么叫做讹诈罪，讹诈的罪。于是有个学生就回答了，他说如果你不让我考试合格呢，就是犯了讹诈罪。老师问学生什么叫讹诈罪，学生跟老师说如果你不让我考试合格呢，你就是讹诈的罪，犯了讹诈罪。那呢个老师就不明白，不太明白了。那个学生怎么答呢？他说根据刑法，凡是利用他人无知使其蒙受损失的人就叫做讹诈罪了。凡是利用他人无知要叫他蒙受损失的人，这个就叫讹诈罪了。所以呢，当你去考试的时候呢，你可以跟你老师说，你不要叫我犯讹诈罪， 因为你用他人的无知，即是我，令到我蒙受损失，即是 F 啦，这个你犯的讹诈罪。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人的罪是需要对付，上帝差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要对付我们的罪。这个罪，我们的罪叫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不是停留在一个地方，要我们回去看回我们自己，不要看那些皇帝，不要看希特拉，看回你自己。其实你可能是一个希特拉来的，你自己可能就是一个希特拉，不过你做不出去，不是影响全世界而已，影响你周围的人而已。求主帮助我们。第三点呢，神选召大卫做王。我们看这个神是一个什么神。他说，现在你要却如此向我的大卫仆人大卫如此说，万军的耶和华。这个万军这个字很有意思，谁个召大卫做王呢？是万军的耶和华。那么万军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字用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意思的。第一章第一第一样东西可以指天君的天使的。这个王下22章19节呢，他这里讲就是个先知米该亚讲，因此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很明显这个天上万军不是人，是天使。万军耶和华，这个万军是讲天使的。但是第二方面呢，人是可以讲人的，原来出埃及12章41节是这样说，正满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全军呢从埃及出来。这些是什么全军？以色列人咯。这个全军就是万军的意思，同一个字，所以可以是天使又可以是人的。但无论是天使是人都好，最突出的地方就是万军这个字，即是千千万万的意思。又说是拥有千千万万的天使和人的上帝。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今天的世界人口有多少，这个是早几天的数字来的。你可以上那个网页上面那里，他一直告诉你，一直在那些人一直揸多，有人死有人生，不过生的多过死，所以一直这上的那个数字。这个是三日之前的数字，72亿，是吧？中文是72亿，对不对？我没讲错，英文就是7亿人 7 billion， 是吧？中文就是72亿人，对不对？我没讲错，你们这边哪个读数学的，麻烦你纠正一下。我想告诉你，万军这个字是多过这个数字千千万万倍，千千万万倍。换句话说，你来想清楚，万军的耶和华拥有千千万万天使人的这个上帝，现在跟大卫说，我拣选你做皇帝。我想告诉你，同一句说话是讲讲跟你说，我这位拥有千千万万的天使天君的和人的上帝，我现在跟你说，我选你，我选你，你是这个天文数字的一其中一个，即是今天这个72亿的人里面，你只是一个。但上帝跟你说，我选你，我选你，我选你。在千千万万的人，这个万军的耶和华只是选大卫做他的王。在千千万万的人当中，他选你做他的儿女。所以刚才的诗歌我觉得很有意思，他选中了你，他将这个 救赎的福音告诉你，他要拯救你。所以不要看轻这个的选召，弟兄姊妹。有人在这里反咬，就说上帝选召大卫做王，上帝选我，我都不是 我没有做王，现在是不是这里没有皇帝做的，是不是这里只有总统做，我又不是总统，那上帝选我做什么？ 有咩咁巴闭啊？我想嚟睇彼得后书第二，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彼得话：唯有你哋系被拣选嘅族类，系有君尊嘅祭司，系圣洁嘅国度，系属神嘅子民。佢话唯有你哋啊，呢班信耶稣嘅人啊，系有君尊嘅祭司，系君王同埋祭司。所以弟兄姊妹，神拣选你嘅时候，你系做紧皇帝嘅。不过可能不是现在做，将来你是跟耶稣基督同万王之王万子之主一同的坐王，直到永远。不要看轻上帝对你这个拣选，你好像大卫一样，上帝拣你是要做皇帝，不单止做皇帝，是做祭司。你还巴闭过大卫，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大卫只是做皇帝，他都不是祭司。虽然他做很多时候做祭司做的事，但他其实不是祭司来的。你仲威水过大卫，你知唔知啊？你又系王，又系祭司。最重要系喺千千万万嘅人里边，亿亿万万嘅人里边，上帝睇中咗你。你嚟啦，跟从。你嚟啦，跟从。第四点，选召除咗身份之外，王同埋祭司之外。上帝给我们有使命的。第十七章第七节给大卫什么使命呢？他说呢，选召大卫的时候，他说再不是羊群当中的一只，而是要好像个牧羊人一样，不再跟从羊群，是带领羊群。神选召大卫呢，给他一个特别的身份，是君王，同时给他一个工作，一个使命，牧羊以色列民。神对我们的选召，我们的身份是一样的，有王有祭司，同时也叫我们牧养神的羊。你说你是牧师就牧养，我是一只羊怎么牧养呢？我想告诉你，上帝在你生命里面有一个梦想，他不是只是单要你做一只羊经常被人喂你，而是他要你做一个牧羊人去喂养其他人。这个是上帝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一个梦想，一个选召。你不是只是坐在那里做一只羊，希望有一天你成为一个牧羊人，好像我一样。当然你可能做不到我做的事，但是没有分别的。你在这个团契里面，如果你是组长的话，你怎么牧养你的羊？你在这个主日学里面去教那班细路的时候，你怎么牧养那班的羊？你是在做牧羊人的工作。因为我自己都不掂，怎么牧养其他人呢？嗱，我想问下，有几人是这样想的呢？我自己都不掂了，你叫我怎么牧养其他人呢？请你举手好不好？哇，你们真是个个都 ready 啊！哎，感谢主。你有几多人啊？我自己都唔掂啦，点样牧养人？有几多人系咁啊？请你举手好冇？咁即系其他都好掂咯，唔举手嗰啲系咪啊？还是系好含蓄啊？我想话俾你知道咧，如果你真系咁谂，唔紧要嘅，你系应该咁谂嘅。我都唔掂，我点样去从一只羊变成一个牧羊人呢？你先牧养你自己，找不同的机会，自己得到喂养先，先自己去追求。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两个人，一个呢就吃到很饱，刚刚去喝完很饱，另一个人经常没吃过东西，两个人里面哪个人会主动积极地去那个雪柜找东西吃呢？当然不正常的人就吃饱都开下雪柜看看的，是不是？但正常来讲都是什么？当然是肚饿才去会主动积极地去打开雪柜看看有什么吃的嘛，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你不行了，是不是？ 我不做得牧羊人，我只是羊的，我不行了，我肚饿了。想问你会不会主动一些，积极一些去打开雪柜看看有什么可以吃呢？有没有主动积极的去得到喂养，你自己先得喂养，然后先讲下一步去喂养其他人呢？弟兄姊妹，你自己有没有个追求的心呢？如果你都不感到个肚饿的时候，你根本就不会了，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刚才举手你说我都不行了，下一个心智是什么呢？你应该立定个心智，我要去追求，我要先得到喂养，我要我要自己得到喂养。在启示录第三章十七节，教会跟自己说，他说我是富足的，我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乏。上帝怎么说呢？他说你不知道你是困苦、可怜、贫穷、黑眼、赤身露体。我们有没有一个体会自己肚饿干渴的心灵？我们有没有，他说我一定要去追求长进，有一天我要在团契小组里面，在主学里面，在其他地方里面去喂养其他羊。有一只羊变成了牧羊人，这个是上帝对大卫的选召的使命，我相信也是跟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说，这个是你的使命。有一天你再不是坐在这里听讲道，听完之后就回去就忘记了，而是有一天你可能会站在这个讲台里面告诉弟兄姊妹知道，我有追求，我有长进，我现在可以帮助弟兄姊妹去属灵上面有成长。上帝不要我们做一只牧羊人，上帝选召我们是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像一个牧者。其实我们做牧师的做得多少，是不是？我一天二十四小时，我做得多少？但如果我只只羊都是牧师的时候呢，我做得很多事，你想是不是？你个我不用做，我叫埋一手，我叫埋一手在那里啊，他们做得了，我训练了他们自己做得了，我做很多倍，因为你们肯追求长进，肯努力，肯得到喂养，这个教会好点。其实上帝都是，其实上帝的意思真的是这样。当然我是全职侍奉，你们是有你的工作，有你的事业，但你做的事都是一样，那个选召是没有改变的。弟兄姊妹，在你身上的选召是绝对没有改变，上帝在你身上的梦想是一样的，由羊群当中出来成为一个牧者，牧养神的羊。神在大卫身上做了一件大事，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件，神选召大卫，选召有约的表征，神与他所做的人有一个密切的关系，被他所做的人有一个密切的关系。选召的目的是叫属神的人做王做祭司，被召的人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因为万军的耶和华从千万民千千万人中选中了你，而且改变你的身份，给你一个使命。我们低头，我们祈祷。真是主，我们将刚才的信息交在主的面前，你帮助我们对你的梦，你对我们的梦想，我们能够付诸实行。我们不单止一只羊要接受喂养，我们更加希望成为牧羊人，去帮助牧养其他的人。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名字，阿们。